交通有序安全畅通，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，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严查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客运车辆超速行驶、超员载客、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农用车违法载人、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那春节将至，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。最后，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。 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？你看不必问我，这么高兴，这么得意，这么快活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这jumbo一定要我说。我不过模模糊糊、迷迷糊糊，这jumbo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这jumbo。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抓着jumbo，这jumbo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这jumbo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。 会觉得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懂得照顾好自己，在事情处理妥帖之后呢，能够尽情的享受生活，不常倾诉，因为自己的苦难自己有能力消释，很少表现出攻击性，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，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，坚持自己的判断，不后悔，这样的生活才会让人觉得是轻松自在的。 它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它就是你一生的伴，它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如何过都要承担。它将是你的新郎。

久寒切。 有时候会觉得无论我们在哪个年龄段，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会对身边的人温柔一些，至少说出来的话呢，不要给别人添堵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语言真的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会让你爱的人爱你，也会让爱你的人决定离开你，对不对？ 我要花儿开个不停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情。我要走出一个身影，陪他听落叶回音，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宁静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真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你有疾病，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我要尽情走出生命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天迎接的有渐进的感情，我要用心表演一场，让世界对我肯定，让无边的爱也用心的倾听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真是为了实现我和音乐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你有精灵，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

界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。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情徜徉。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，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。 闭上眼，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凭感觉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。 凭感觉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放不来纠缠。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。 关于爱的能量，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。 跟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在乎爱情当中那种浪漫的感觉等等哈。其实我想别光迷恋爱情，人品比这个更重要。爱情可能是暂时的，人品呢是永恒的。当爱情慢慢淡去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关系是靠善良来维系，所以好好的看看他如何对待身边的人，或许那就是你将来的一种生活状态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 你给的甜。 像无缘又不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啊。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，这是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。我要让全世界都清醒，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唯一真深爱着你，深爱着你。 走的相片，你总留很忙碌在相机后面，捕捉我小时候顽皮或是幸福的笑脸。我曾坐在你双肩上面，不同世界从不是平坦地铁，想不到你多累挣扎在泥泞，在我身前，当我懂你却只剩流言和想念。想为你买一双舒服的鞋，想陪你回到家睡起，站在你旁边看你得意满面，谁想到我有了想你的感觉，想让你看妈妈安慰的脸，想着你将我的认定恋人把手牵，完成你的心愿，想你总会将承诺都实现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.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

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哦，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哦，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没有分开过。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，因为什么而生气。这时候看到不懂浪漫的狼说，突然接到领导通知，临时要改一个图纸，到现在才下班，生容易活容易，生活不易呀、啊、为了老婆和宝宝一切都值了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像你这样想的话，有一个好心态，生活当中应该也就很少有让你生气的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自己觉得很累，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呢，就想想自己最爱的一些人吧，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满满的正能量，加油。 心思挑选宠儿，外套寻找他的模特儿，那么多的玻璃鞋，很多人适合我是谁的暗示，你又是谁

话题呢，说一说你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，因为什么而生气。这让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一条新闻哈，有一个心理学家呢，通过病理分析就发现说，生气一个小时造成的体内和精神消耗呢，相当于加班六个小时。人的负面情绪得不到释放，会导致血压升高、肠胃紊乱、免疫力下降等等，还会引起皮肤弹性下降、色素沉着，甚至诱发疾病等等。所以呢，生闷气就是对自己施加酷刑。所以平时生活当中，不管天大的事儿，让你怎样的愤怒，都尽量不要生气，好吗？这里是挺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挺着胸，勇敢的面对呼吸的风，伤心总是带不走痛。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，面对你都说不出口。 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享美味。